术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年，他代表日本签下投降书。 这个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的日本军官，到底是谁呢？ 这是一个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恶魔。 美津美治郎觉得自己必须要杀更多的人，侵略更多的地盘，才能在自己升官的道路上一步步往上爬。 他的累累罪行绝不会被历史忘记。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美津美治郎。对于美津美治郎的这份备忘录，当时华北当局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于7月6日答复道：以上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七七遂行，特此通知。收到复函的美津美治郎在第二天就公开宣布备忘录。至此，国民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2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美津美治郎的绝书和何应钦的复函就是历史上的和美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没有正式签字的环节，但是日本人认为何应钦的复函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绝书的法律承诺。 和美协定的签订使国民政府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为侵华日军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以及之后侵华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打开了方便之门。美津美治郎将侵华日军推移到平津一线，侵华日军已通过和美协定将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主力尽数赶出，而且将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宪兵部队及特务机关部队也驱出华北地区，获得了对华北的操控大权。 和美协定事成之后，美津美治郎马上获得了升迁。 1936年3月，美津美治郎被任命为陆军次官。在陆军次官任内，他进一步参与策动侵略中国华北的军事策略。他认为驻军不能远离平津铁路，于是日军从原定的通州改在丰台设立一个兵营。而正是在丰台卢沟桥的日军挑起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由此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美津美治郎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日军侵占中国的北平、天津以及向中国的南方进攻。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发动813事变。9月，动员兵力已经达到58.7万。此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 能出任关东军司令一职，美津美治郎觉得自己必须要杀更多的人，侵略更多的地盘，才能在自己升官的道路上一步步往上爬。从此，他更加变本加厉。 在美津美治郎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5年时间里，他大肆压榨并屠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平民百姓。正是美津美治郎提出了在历史上让中国人深恶痛绝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他命令其部队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残酷的扫荡，美津美治郎杀害的无辜中国百姓数目已无法计算。 津美治郎为了达到自己做陆军大将的目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像一个毫无人性的魔鬼。有人给梅津美治郎画了一幅漫画，画中列举了他的三大罪行：奸淫、三光政策、七三幺部队，可见其恐怖的罪行令人发指。而梅津美治郎在中国犯下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便是他亲自策划并签署了扩建七三幺部队的命令。而七三幺部队是世界公认的反人类的、违背国际法的组织。七三幺部队全称满洲七三幺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七三幺部队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七三幺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曾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有数万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七三幺部队的实验中被害。七三幺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它的罪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而在1941年之前，七三幺部队并无正式番号，正式授予该部队番号并帮助其扩大的，正是梅津美治郎。早在1920年初，日本出现了鼓吹利用细菌与化学武器征服世界的势力，这一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曾赴欧美专门研究细菌战。石井四郎把自己的研究结论汇报给天皇裕仁，日本若想要获得战争的决胜权，必须依靠大威力的细菌化学武器而非传统武器。天皇裕仁听后十分赏识他，于是派遣石井四郎到中国东北组建细菌部队。而石井四郎来到中国东北，就与梅津美治郎牵上了线。梅津美治郎一听是天皇裕仁的指示，马上提出要帮助石井四郎。 梅津美治郎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力量，马上雇了3000多名中国劳工，在哈尔滨以南地区修建了工厂，作为新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于研制细菌武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3000多中国劳工在基地修建完成后直接就地被侵华日军杀害。 梅津美治郎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七三幺部队的实验基地不外泄，甚至连路过该实验室周围的火车也被下令提前一站拉起窗帘。至于擅闯该地的中国人，自然是直接枪杀。 梅津美治郎和石井四郎在七三幺部队的试验基地中建设了各种各样的生产设施，基地有约6个巨大的制造各种化学制品的锅炉，以及约1800个容器用于生产生物战剂。这让数十吨的有害生物武器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 不仅如此，梅津美治郎还对七三幺部队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以至于后期七三幺部队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2600余人，其中将级军官5名，校级军官 30余名。石井四郎和梅津美治郎，一个研究技术，一个资金支持，两个人常常在这样的实验室里讨论着研发细菌武器的进度。731部队最臭名昭著的细菌武器叫石井式磁质细菌弹，听名字也知道这是石井四郎的作品。有一天，梅津美治郎问石井四郎，最近细菌武器的研究进度怎么样了？石井四郎急忙表示，新式的细菌弹已经研制出来了，但是至于效果怎么样还不清楚，目前还在实验室测试。梅津美治郎听了大为不满，对石井四郎说道，武器最好的实验场所就是战场，而不是实验室。于是731部队在梅津美治郎的授意下，将这种可怕的新式细菌炸弹广泛地撒向战场，尤其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的细菌弹被投放，造成死伤者无数。梅津美治郎还声称对细菌弹的杀伤效果表示满意，命令部队建造专门的锅炉，加大生产。 恐怖的731部队究竟暗藏着多少虐待和杀戮？ 这哪里是什么实验，简直就是屠杀。 杀人恶魔梅津美治郎终将接受正义的审判，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梅津美治郎和石井四郎这两个恶魔的所作所为堪称毫无人性，他们在实验室所做的人体实验是731部队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731部队，一个代号为马路大的特别项目进行人体试验，受试验者有苏联人，有战俘，而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平民中抓来的，他们被称为原木。而梅津美治郎和石井四郎的要求是必须保证解剖对象是绝对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麻醉。解剖场景惨绝人寰，解剖时那凄厉的惨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所谓的人体实验其实就是屠杀。一次，梅津美治郎下令731部队对冻伤问题进行研究，于是731部队对活人采取各种极其残忍的方法进行试验，最后交给梅津美治郎一份研究报告书，上面的结论竟是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 这样的反复实验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专门重现731部队历史的电影《黑太阳731》中有一段这样的情节。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坏死的双手放到15摄氏度的水中慢慢加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 而电影中揭露的只是731部队众多实验中的一项。梅津美治郎深知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但他们的内心从来就没有闪过哪怕是一点点的愧疚感，他们甚至会因此感到快乐兴奋。 比如人体真空环境实验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实验，实验室将空气抽成真空，致使人体在体内压强的迫使下膨胀，到了极致便会将体内的排泄物与肠道从肛门处喷出来，导致人极为痛苦的死亡。 这种实验在同为轴心国的纳粹德国也做过，被纽伦堡国际法庭认定为是最不人道、最残忍的行为。除了细菌实验，731部队还专门进行化学毒气实验。他们把实验者关进实验室，打开毒气，通过观察窗观察实验者临死前痛苦挣扎的状况。 同胞竟受到如此血腥的虐待，如今再回头看这些，没有人不痛心的。这哪里是什么实验，简直就是屠杀。731部队的实验还包括活体解剖、无麻醉拔牙、人与马血互换、人体四肢互换、人畜杂交等等。很多实验进行的理由之荒唐、手段之残忍，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所谓的实验结果也是毫无意义。 731部队通过活体试验检测出的数据被交到侵华日军的上层后，日本兵工厂便通过这些数据开始制造了大量的细菌武器。梅津美之郎下令要在战场上使用这些细菌武器，这些细菌武器被投入到了侵华战场普通的村庄和城市中，致命的毒气还有鼠疫、伤寒、霍乱等大量病菌弥漫在空气、土壤和河流中，人们因此遭受着极大的痛苦。有的人死去了，而活下来的那些人余生都被严重的后遗症所干扰。更为残酷的是，侵华日军在撤出中国前在各地埋藏了大量的细菌武器，许多百姓深受其害。731部队的活体试验影响至今。 这些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实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恶魔本性。 日本关东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从1940年至1945年，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频繁命令部队完成细菌作战任务，残害了无数中国平民。据统计，因日本细菌战丧生的人数高达数十万人。731远程航空队曾经在由梅津美治郎制定的中国土地上，将伤寒菌70公斤、霍乱菌50公斤、带有鼠疫菌的跳蚤5公斤全部撒下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河流和蓄水池中。10天后，731部队派观察小分队测定细菌武器的效果。小分队由100多人组成，他们还沿途故作殷勤地给中国无辜感染者发放测定药品。为了分析细菌武器的影响程度，他们还抓捕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30多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关东军精心设计的这场细菌战持续了近5个月，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鼠疫蔓延，数万人因此丧生。 而作为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梅津美治郎却没有对此有一丝的负罪感与内疚感。我们到今天都很难确切地估计，在梅津美治郎统治东北时期，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1944年7月18日，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梅津美治郎，被日本天皇任命为日本新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任伊始，梅津美治郎马上拟定了一份陆海军作战指导大纲，并于8月19日在御前会议上获准通过。同时，他抓紧时间在东北各地加紧掠夺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做好准备的梅津美治郎一心想着大干一场，但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准备出兵远东，整个日本帝国即将没落。 1945年5月7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对外宣布向盟军投降，同时下令所有日本军人停止一切战争行为。 1945年9月2日，梅津美治郎极不情愿地代表日本军部出席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而这个杀人无数的恶魔终将要接受正义的审判。 1946年4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令逮捕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开庭审判。梅津美治郎坐在被告席第一排，一副沉默事不关己的样子，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罪行的神情。但是在铁证面前，他的最后挣扎已经毫无意义。最后检察官指控梅津美治郎犯有武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军民、共同制定并实施侵略计划、策划并参加侵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家多项战争罪行。 铁证是毋庸置疑，永远无法被抹杀的。经过2年的庭审与法庭质证辩论，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最后的审判。 但是，梅津美治郎因为已经患上直肠癌而逃避了最终的绞刑，被判无期徒刑。他于1949年1月8日因癌症死于东京朝鸭监狱。1979年10月17日，日本宣布将包括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在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及在狱中死亡的14名甲级战犯迁入靖国神社，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这是对国际正义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他，靖国神社里的头号战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乱世魔王一出世，打仗杀人就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扶持731活体实验，在察哈尔大肆屠杀，心狠手辣，战争杀戮。涂炭人间的恶魔如何从狂妄走向覆灭？ 这个时候的东条英机已经年过60，看起来就是个瘦小佝偻不起眼的糟老头。 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北京时间21:00。